你完全解决。为什么？一千遍其义自见。啊，我说的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啊，这一部经，这个注解是信德圆满的流露。这本经书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，是我们往生西方世界的护照。那我们拿到手，决定要往生。啊，不往生呢，就错了了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相信。你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就会下定决心，放下娑婆，归心切入。我们的心一心一意，就是想回归极乐世界。那去极乐世界不难。昨天我跟大家报告，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小孩，十岁小女孩往生，瑞相稀有。啊，这个小女孩七岁，听她爸爸念阿弥陀佛，她问她爸爸念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，爸爸就把极乐世界一阵庄严说给她听。他听了之后这么好，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。那他爸爸说，我不能带你去，阿弥陀佛可以带你去。那怎样叫阿弥陀佛带我去呢？你念阿弥陀佛。他就真念，念了三年，十岁告诉爸爸，阿弥陀佛来了，接引我到极乐世界，我回家去了。啊，还要求他爸爸把亲朋好友都请来送他往生。十岁小女孩，大家看到这个小女孩坐在莲花上，立刻就转男身像。啊，女孩子就转变男身像就走了。跟经上讲的相应，不是造谣啊。那我们要不能往生，那连这个小朋友都对不起了。啊，怎么去？一向转念，一个方向西方，一个目标极乐世界，一个愿望亲近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造作许多罪业，这个罪业如果跟你算账，你决定是无间地狱。怎么办？啊，宋朝盈科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。他是出家人，破戒，也是祖。啊，这个人最大的优点，相信因果，所以自己冷静去思维。啊，一生的行业决定是无间地狱， 想到无间地狱，他就害怕了。他下定决心求生净土。啊，疗房门关起来，一句佛号念了三天三夜，念到精疲力倦，阿弥陀佛出现了，感动啊，感应到脚，他真往生。这话不是假的，那么造作重罪的人要赶快回头啊，不回头不得了啊，不回头就是阿鼻地狱。现在回头来得及，那么净土法门是究竟方便啊，能叫我们快速回头，稳当回头，没有丝毫障碍的回头。我们以云科法师的例子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，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真心念，不是妄心，恭敬心念啊，没有懈怠轻慢，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银窟三天三夜值得了，三天三夜成就了啊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啊，就怕你不肯做。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了，这是不思议的法门啊，啊，一生成就。修其他法门，完全靠自力；修净土法门，完全靠佛力。我们的自力跟佛力比，天渊之别，无法相比，这天上人间的。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感恩戴德了啊，怎样报恩？一心求往生，就是报阿弥陀佛的无极之恩。净土诸佛都称他做难行之法，难在哪里？就难在这个地方，你怎么一往生就得三不退，哪有这种便宜事情啊？没人相信啊。只有诸佛如来相信，那菩萨都怀疑，何况声闻缘觉，声闻缘觉不接受啊。 真的男性啊！啊，人家走八万四千法门这个路子，走无量法门的路子，要那么长的时间啊！你怎么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一下就得到？他有没有道理？真有道理。这个道理只有佛知道，我们是听佛讲经听多了也明白了。道理就是是心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就这么道理。如果你本来不是佛，阿弥陀佛加持不上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你忘掉了，你迷了，阿弥陀佛一句把你唤醒了。所以修净宗的第一个条件，要肯定承认自己是心是佛，这心得，然后相信是心作佛而修得啊。我依照阿弥陀佛这个方法修，真信真愿持名，这是修德，这就是是心作佛啊，马上就成功。信德跟修德相应，所以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就证得阿惟越知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这个道理要是搞不清楚搞不明白，真的半信半疑，半信半疑就不能往生啊。跟净土结个圣缘，结个法缘，来生来世接着再干啊。来生来世自己一定把无戒十善修好，为什么能得人生？如果无戒十善破掉了，三途堕三途麻烦可大了。那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界，你才能再得人生，再闻佛法啊？这个期间当中要受许许多多的苦难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所说的长劫轮回，苦不堪言。啊，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的信心建立，愿心坚固啊，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，这最重要就这个。只要有丝毫留恋就是麻烦，你就去不了啊。小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可得为世间事，不可得为世间意啊，有世间的心，有世间念头，这个很糟糕，脱不了六道轮回啊。要把世间意、世间心断掉啊。怎么断法？用一句佛号，净宗妙就妙在此地，殊胜就殊胜在此地啊。所以它叫待业往生啊，我们只待阿弥陀佛，其他全都不要放在心上啊。阿弥陀佛叫净业啊，善恶 都不放在心上，只带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专修净业。啊，阿弥陀佛，三善道没有，三恶道也没有，十方诸佛世界也没有，只跟极乐世界相应。你看这个法子妙不妙？啊，真正修绝对不会走岔路，啊，不会迷失道路。啊，我们今天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我们遵守《金刚经》上的教训，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？那个法是佛法，我们把佛法放下了，不要了。我们只要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只要一句阿弥陀佛，专修净业。那我们提倡汉学院，啊，我们建议办佛教大学，办宗教大学，这是善事。我们提倡，我们做，不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错了，放在心上果报什么？果报在天上。你看上这是善业，那善果在天上，人天福报啊，可不能有这个念头。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那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只有无量寿经，全放下了。啊，做三世心念，依照三世心念的法本去做，一心求生净土，你要无量寿经也放下，啊，只抓住一句佛号就行了。中空禅师说得非常好，无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无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所以一句佛号就行。啊，大本里头有阿弥陀经，数十阿弥陀经够了，比这个还简单。啊，念阳念力，如果你心里都有牵挂，还挂着无量寿经，还要挂着四十八愿，你就分心。你这个三世心念的佛事功德就不圆满，你能做到80%、90%，你还欠个一二十，啊，通通放下了，就是这一本，你的功德100%。要记住啊，圣贤大法是一门深入。常识熏修，不能搞多，不能搞杂了。啊，这个道场就是信念法师道场。啊，没有其他的金蝉法师。为什么呢？其他的也搞就烂掉了。啊，功德不圆满了。我这些话你们要听懂啊。你们要牢记住啊，啊，100%的效果就是一门。我搞了60多年才搞懂啊，就华严经放弃了。啊，初学的时候最喜欢楞严，放弃了。啊，才知道那是错误。佛说一切经是度一切不同根性众生的，不是叫你全学的。那佛是叫你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要靠禅定， 定就是一，灭就是定，二就不定了。啊，所以主张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就得定。这个法门理论方法，佛法里都没有秘密，佛不令法，佛全说出来了啊。问题是我们自己没看懂啊，讲经浑然成早讲过去啊，自己不得受用啊。那我一直到85岁才真正明了，从什么地方看出来？真正放下就是真正明了，不是真正明了你放不下了啊。真正明白之后是可以广学多闻，样样经都可以讲，没有障碍。但是这没有慈悲心，这留给大众啊，不是一个好样子。啊，大众他们去搞，搞60年能不能明白呢？要不能明白，一生都没办法。明了之后一定要有慈悲心，给大家做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我为什么不早几年做了？早几年没搞清楚啊。啊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不是一个上根上智的人，我是中下根性。佛菩萨不加持，没有这么长的寿命，我这一辈子都没法现在。啊，念佛往生那是侥幸，真正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，这个往生是当然的，是自然。啊，搞清楚搞明白是真不容易啊。啊，为什么人放不下？他没搞清楚。他要搞清楚，他能不放下吗？不可能。啊，真正搞清楚了，他能不慈悲吗？他能不给大家做好样子吗？啊，不做个好榜样，对不起人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自己。啊，而且修复，我还能修，虽然迟一点，还能修，还能回头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这62年呢，没有离开经教啊，而且是认真学，当然学的不够啊，不是不学，不学没有今天的成绩啊，学的不够，不够就是不及格啊，大概只有40分、50分，不到60分。啊，要是不学的话就没份了，搞一辈子你还不能悟，你 你没有办法侮辱啊。啊，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啊。啊，过去在出家的老修行人啊，一生不能成就。来生继续搞六道轮回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所以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，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唯一的办法，读经要学习，经上教给我们，尽量去做，要把它落实。啊，真的受用，不能真干，得不到真实利益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利苦要利究竟苦，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，脱离六道轮回了，真正叫出苦啊，你不再有苦受了啊，一定要脱离不执着，是见思烦恼断了，不分别是尘沙烦恼断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是无明烦恼断了。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，一定是先断见惑。我们要知道怎么个断法，一门深入最容易断。我们每一段就学得太杂，学得太多，学得太乱。啊，自己用功不知道怎么用法。啊，叫你讲讲，有时候也能讲得头头是道，一样都做不到。那我们把因界得定、因定开慧眼全忘掉了啊！那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无论大乘教程、宗门教下、仙教、密教，绝对要遵守。不遵守不是佛法。啊，遵守这个指导原则就是佛法，没有不成就。啊，极乐世界横出三界，这是非常稀有难得的。这个要感恩阿弥陀佛了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么快的成就，完全是他老人家慈悲帮助我们的啊，没有他，我们要修无量劫，这能不感谢吗？阿弥陀佛，这个老师跟定了，不要再换人了。啊，再换人就错了啊！啊，一个学校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学校极乐世界，一个老师阿弥陀佛，永远跟定，决定不再更换了。这就是宝门。 人天在六道里头是善，但是跟极乐世界比呢，人天就不善了。啊，也称作恶趣了。不但天道变成恶道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统统是恶道。跟极乐世界对比，十法界都是恶道。极乐世界人最大的优点，他不要睡眠，他不要吃饭，不要喝水，这个好啊，省多少事啊。啊，财色名食睡这五种烦恼到极乐世界全没有了。这个环境到哪里去找？十方诸佛刹土里头都没有，所以我们要格外珍惜，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你就真错了啊！啊，要知道我们这一生呢，以中国佛教2000年的历史来看，我们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殊胜，都不能跟我们相比。什么原因？我们把两个世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从什么地方看？从我们现在能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。我们老一代长辈没讲清楚啊！啊，蔡云法师、李老师，如果像我现在把这讲得这么清楚，我早就成佛了。啊，他们劝我，啊，诚恳地劝我，还长时间说，我都没接受过，没听进去了。那不是我不恭敬的，我的疑问他没有替我解决，啊，净土要不讲清楚不讲明白没人相信，啊，那么念老者注解注得好，收集这么多的参考资料，啊，经论里的所说的，古大德著书里的所说的，说得好啊！啊，但是我们体会不到。啊，从哪里看？从我这些年来三次讲这个经，三年。2011年，啊，2011，我讲第一遍，讲注解；2012年讲第二遍；2013年，今年讲第三遍。第三遍就比前面两遍讲的透彻。啊，你们拿我那些录音带听听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所以要听，听什么？听我最近讲的，听今年讲的。那我明年讲的肯定比今年有进步，更远、更深、更广，肯定的嘛。啊，前面的可以做参考，啊， 要学现在所讲的，真的受用，真的利益了。啊，我们要知恩呢，不知恩就不晓得报恩，真正知道恩就知道报恩。啊，夏莲居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为我们汇集无量寿经，啊，汇集到圆满而没有丝毫缺陷。啊，我们得到无量寿经的真传，这是夏莲老帮助的。黄念老6年辛苦带着病完成这部注解，不容易啊。我们有幸能得到，我们有使命，有报恩的心，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，弘扬到全世界。啊，那么更重要的，要有接班人。古人所说的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如果我们没有继承人，那就是无后为大了。所以现在迫切是要培养接班人啊！所以我想那个什么呢？佛教大学、汉学院还有2年建成，来不及了。现在我想办一个无量寿经专修班啊，我只想4个学生啊，培养4个人，他们将来深入无量寿经，弘扬净土啊，不会在我之下啊。他们出来应该就到我的水平，10年之后他们就超过我，这正确。后来去上啊，啊，这是我们的心愿啊。底下一句给我们说，一往而无人，很容易去，但是就是人不想去。这是一句感叹的话了。啊，净宗、净土、念佛法门，是所有法门当中无与伦比、登峰造极、殊胜的成佛之道。无论什么人遇到了，能信能念肯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啊！快速稳当成佛的大道啊！啊，一生圆满成就，再找不到第二个法门能跟他相比。啊，这样殊胜的 成佛之道很容易去。你看，只要你信，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啊，一向情愿往生极乐清净阿弥陀佛，这就去了。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可是没有人。为什么会没有人？我们看净严大师的说法，修因就去啊，这叫业网啊。啊，因就三个条件，信、愿、念佛。啊，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一句名号念到底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这是很容易去的。无人修行，往生人就少了。唐朝时候善导大师说的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会漏掉的。为什么到这个时代啊，李老师这个道场有讲经有念佛，为什么一万人只有三五个往生？那现在过了五十年了，大概现在一万人当中啊，能有一个往生就不错了。什么原因？不是真正想往生的，口头上想往生啊，真正是往生的。所以我说打夫妻，打夫妻不求往生的，如果上面挂个牌子，七天决定往生，大概一个都没有了，没有一个人敢来，七天就要死了，这还得了啊？所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古时候人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所以个个往生了。现在是搞假的，不是搞真的。啊，这个事情，牵挂的事情太多了。啊，真的是放不下。啊，确确实实是迷惑颠倒啊，不知道啊，若不往生，就是搞生死轮回。往生生死就没有了。我们看到这个往生的人死了，实际上他自己呢没有死，他这个身体丢掉了，换了一个身体。啊，前天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往生，我跟大家报告的，十岁的小女孩。啊，他念佛三年，七岁念佛，听说极乐世界好，他非常向往。啊，念了三年，真成功了。阿弥陀佛接引他，大家看到他踏上莲花，转女身成男身。啊，走了。这是不死啊，不往生肯定要死， 往生就是长生，往生就是无量寿，你马上就证得啊，生死永远了了，不再搞这个把戏了。啊，所以为什么幸运出问题，全都是对西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啊！如果认识够了，那就是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了，认识不够啊！啊，经佛慈悲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是我们看不懂。我们那一辈子也没有了解啊，古人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明白了。我们今天读书万遍也不能自见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没有那一份诚意。没有那样的恭敬。印光大师一生劝人。一份诚信得一份利益。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。我们没有用真诚心，我们没有恭敬心啊，所以学一辈子都没有开悟，都没有明白啊，对这个世间还是留恋，还是不肯放下，所以虽然很容易去，也去不成。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正因为这个现象，下莲居老居士不能不出现。啊，华念祖老居士不能不再来。这两个人，菩萨再来。啊，来干什么的？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的众生，怎么样脱离六道轮回，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他来干这个的。啊，我这一生很侥幸，学佛62年，讲经55年，我懂得了吗？现在懂得一点了，几时开始懂得的？最近的3年了，讲经教学53年才懂啊，才真搞明白了。读书千遍，我不止千遍的。啊，佛法难，难在看破， 这张家大师教我的，不难放下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没看破，你才放不下。真正看破了，放下便是。啊，看破放下哪个难？看破难。啊，这个世界看破了，你还想留念吗？极乐世界看破了，你能不去吗？不可能。啊，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，极乐世界还不肯去，全是没看破。对极乐世界不了解，对娑婆世界也不了解。啊，世尊出世，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，讲经说法49年，为的什么？帮助我们看破。啊，那么今天人，佛菩萨来讲经，他也没办法看破。什么原因？不具备条件。入学的条件是尊师重道，尊师重道的概念没有，所以佛菩萨来教他不尊重老师，不重视佛法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不具备条件的，没有尊师重道，修科学性科学技术没问题，学圣贤学问不行。啊，而尊师重道又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啊，不孝父母怎么可能尊重别人？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中国几千年来教学的中心理念就是孝道，今天科学的进步啊，社会的动乱，人活在世间没有安全感，过日子活一天算一天，谁敢想明天？谁敢想明年？啊，亲情没有了，人与人之间道义没有了，再说的浅显一点，信用没有了，人都骗人。啊，父子都骗，儿子骗爸爸，爸爸骗儿子，夫妻互相欺骗。付出惨痛的代价了，付出幸福美满的人生了。啊，享受这一点科技文明，不值得了。啊，这都是根丢掉了，根就是孝道。啊，中国人过去几千年来，啊，幸福美满的人生在什么时候？晚年，养老啊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享受国宝。小时候发奋努力求学，啊，中年时候奉献给 家庭、社会、国家啊，晚年享福啊。前面是种因呢，晚年是果报啊。现在人没有种因呢，晚年苦啊。人一到老就进老人院，没地方去了。老人院里面，中国有一句谚语说：“吃、睡、等死。”这老人院很可怜呐、啊，这个日子生不如死。他内心太痛苦了，所以老人院自杀的人多啊。万福的怨恨，死了以后果报这三头啊。啊，懂得佛法深如金藏的人就看得清清楚楚啊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中国人说老实话，佛的净土宗传到中国来了，别的国家没有。遇到这个法门，不信中的大信呐、啊！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后生，为什么下次不来了？啊，下一次再来是佛的身份来了，菩萨身份来了，不是凡夫啊。这种殊胜的缘到哪去找？啊，我们要感谢汉明帝，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，把印度这些高僧请到中国来，所以佛法是帝王请来的，不是他自己来的。啊，鲁布山慧远大师啊，在《一切经》里头发现无量寿经。是祸，在江西庐山建立莲社念佛堂，东林念佛堂啊，中国人不但接受这个经教真干啊，当时相信净土，发心求愿往生，123个人，个个成就啊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经宗一直传到今天，成就不可思议。啊，这1700多年，啊，修净土往生的人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要超过10万人，那就是依这个法门，在中国，啊，这1700年来。 有十万人成佛去了。我们要知道根性呢，别的是假的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享乐是假的。日子过得很辛苦，过得很痛苦，也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。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放在口上，啊，科学里头有一句话说，分秒必争，我们把它用在我们念佛上，啊，一秒钟可以念一声佛号，如果没有念念佛，这一秒钟空过了，白过了，多可惜！啊，分分秒秒没有杂念，万缘放下，分分秒秒就这一句佛号。那往生的人就多了。